的蜂蜜松饼做蓝莓，跟牙买加香醇无瑕的咖啡，哦，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，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。早里外拿去拿去烧着它，还要更多的面包屑，金鱼的空中风里更新成个风来到就很完美。亲爱的不要再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需。冰帝国的橄榄又热了些，鲑鱼带来满目海水的挪威，一下吃盐方案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，花不得披风大月，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，加一点青菜一点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。不要再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。 睡不着都在想着你，想着你，想着你，看着手机里的简讯，我不敢相信，原来爱是离我那么近，有点喘不过气，大口呼吸，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，好希望我永远忍耐下去，你就是我的风笛，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，熟悉的声音走心里，我很可以。 Stop.

是害怕一次真正的相遇。

惩罚归来遥无期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长，会找的爱想到把伤过给一个说法，忘了才能够快乐，那请好好休息一下，忘了才能够快乐，那请好好休息一下，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，握不住的他放下也罢。Yeah.